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69集，陈峰的故事。冬至没打算动用那张卡，他自己的工资和积蓄都够用了，可那是龙山所能想到对徒弟最好的方式，所以那张卡他一直妥善保存着。木朵没有留意他的表情变化，坐下来说正事。 分局那边已经有回复了，增派过来帮忙的两个人应该明天或者后天就能来报到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 什么打算？ 上头的意思是想让你暂时担当鹿城办事处的负责人。 我？ 很意外吗？ 是挺意外的，还是你来当吧，我还刚来不到一个月呢。 这是上头的意思，又不是买菜讨价还价。而且你虽然刚来鹿城，却立下大功，这次如果没有你，说不定我也没法坐在这里说话了。不单是我，还有严诺，我们都心服口服。 但我没有经验，这 谁又生来就有经验啊？你上次帮我写的那份汇报我看过了，你写的比我还好，我也一并提交上去了，加上你的名字。我跟严诺这几个人能力平平，我们也有自知之明，这几年陆城的表现一直不算出色，所以我们也一直升不上去。我知道让你来带我们其实是委屈你了。 先前冬至的确对木朵几个人的怠慢有些不爽，但现在对方主动认错放低姿态，他反倒不忍，把热茶塞到了木朵手里。 木朵姐，咱们俩连生死都走过来了，你还来这一套？ 是我错了。 那一丁点前嫌也尽数消散。 这次分局调派过来的两个人听说来头也不小，其中一个还是龙虎山嫡传，恐怕不会轻易听你指挥。我跟严诺说好了，到时候有什么需要出头扮黑脸的活都由我们来做，你不用费心。 冬至点点头，没怎么放在心上。想当初刘清波跟张松等人不也眼高于顶目下无尘吗？这次来的人总不会比他们更高傲更狂吧。聊完正事，木朵欲言又止，想起刚才对方过来开门时一脸来不及收起来的伤心。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方便说吗？也许我能帮忙。 我没事，多谢。 木朵点点头，也不再多言。 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就先走了。 看着对方起身离开，他忍不住出声：“ 木朵姐。” 木朵回过头，冬至犹豫片刻：“ 你听说过人与妖之间？我的意思是，不仅仅是妖，也有可能是非人的种族，他们有相恋的吗？” 木朵愕然，来不及多想，他点点头：“ 有。” 那一瞬，木朵觉得对方眼中的光彩几乎要把它照亮了，但那光彩仅仅只有一瞬。在木朵看来，冬至似乎很快恢复平静了。 能给我讲一讲吗？ 木朵与冬至还没有熟到能随意询问别人隐私的地步，所以他选择了不问，思考自己该从哪里开始讲起那个早已被岁月尘封了的故事。 是我一位太师伯，你也知道我们这种赶尸人世代传承，跟尸体僵尸打的交道最多。 冬至点点头。人死魂魄消散，躯壳则为尸，但也有怨气不散魂魄残存，或因缘际会吸收日月精华聚于躯壳之中，或在大凶之地吸收凶煞之气日久天长复活为僵，被世人视为邪物。普通僵尸畏惧阳光，昼伏夜出，吸取人血，伤害人命，被视为邪物。但僵尸也分等级， 到了最厉害的程度，便拔眉吼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进，连修为深厚的道士都束手无策。这种已经不能称之为僵尸了，而是棘手的妖魔。那个年头，军阀混战，世道凌乱，百姓食不果腹，乱葬岗随处可见，因此魑魅猖狂，妖魔横行，各种古怪事件也就层出不穷。像木朵他们这个行当，不仅赶尸，有时候也接驱邪的生意，因此忙个不停。 有一回我太师伯就接到一个委托，委托方是一伙盗墓贼，发现一个宋朝大墓，对方怕里面有什么千年粽子自己搞不定，就请了我太师伯跟他们一道下墓。太师伯原本不愿意干这些损阴德的勾当，但那个时候我的太师父也就是太师伯的师弟正好生了重病，急需许多钱买药，太师伯没有办法，只能答应了这桩买卖。 下了墓，一路自然凶险万分，九死一生，暂且表过不提。当时众人失散，太师伯在墓里遇险，被一个陌生人所救，对方自称是先他们下来的盗墓贼，跟同伴失散了。太师伯当时觉得古怪，但也查不出什么异样。两人结伴在墓中闯荡，那人身手厉害，又处处护着他，几次把他从危险的边缘救回来。两人在墓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太师伯还拉着对方结拜兄弟，约定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冬至听得入神。 然后呢？他们出来了没有？ 我太师伯虽然很厉害，但那墓里机关处处，跟他同去的盗墓贼最后都丧了命，只有我太师伯在他这个结义兄长的帮助下脱了困，但也只有他们两个逃出升天。 脱困之后的太师伯深感此行有伤天和，所以才会遭此报应，他也吸了再下墓的心思，只是他的师弟的医药费还不知道从哪里筹措。这个时候，他那位新结拜的义兄长拿出了一个玉杯，说是从墓里带出来的，太师伯推却不过，就拿了玉杯去当。玉杯当了几百元大头，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值钱的。太师伯拿着这笔钱给师弟治好了病，又听说他的结义兄长无父无母，飘零半生，就用剩下的钱购置了几十亩良田和镇上的一间杂货铺子，写在这位兄长的名下。兄长说自己不会管理铺子，就拉了他一起，两个人同吃同住，感情越发深厚。木朵的太师傅对两人的关系心知肚明，眼看师兄越过越好，倒也乐见其成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平淡而幸福。就当太师伯以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时，小镇发生了血案，小镇居民无辜惨死，脖子上无一例外都出现血洞，像是被长着獠牙的野兽所伤，死人越来越多。镇上开始有了传闻，说这些人都是被僵尸咬死的，这种说法越传越广，太师伯禁不住也起了疑心。他起疑心的对象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结义兄长。这些年他的结义兄长容貌不变，还是当初从墓里出来的模样。不仅如此，结义兄长还经常从山里挖来灵芝熬汤给太师伯喝下，太师伯也因此长保青春。十年过去了，两个人的外表没发生什么变化，出门则稍稍加以装扮，小镇的居民也并未起疑。对于这些事情，太师伯不是没有怀疑过，只是每次都说服了自己不要去猜疑。但这次血案接二连三的发生，人命关天，他实在是无法坐实，就忍不住开始暗中观察起他的结义兄长。有一天夜里，结义兄长见太师伯睡熟了，就起身出门，殊不知太师伯早有察觉，后脚也悄悄地跟了出去。两人一前一后，太师伯跟着他，亲眼看见他偷袭打更的小伙子再将人拖到了阴暗处，正准备下手，太师伯再也等不下去了，连忙现身阻止他。结义兄长却好像早知道他会来，面色镇定如常，并未惊慌。冬至蹙眉，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 没有，人的确都是他咬死的。千年僵尸化魔，纵然已经有了人类的灵智，可那终究是魔。连我太师伯这个赶尸人也看走了眼。 一开始是不查，到后来日久天长，肌肤相亲，又怎么会没有发现端倪呢？只不过是自欺欺人，希望对方与别的魔不同罢了。可魔终究是魔，不管他自己愿意与否，本能会让他控制不住杀戮的渴求。太师伯那结义兄长经常借口上山采灵芝，其实是走得远一些，截杀官道上的商旅，去山上杀土匪。这么多年他杀的人不少，可因为掩藏得好，其中许多都是外地客商，旁人只以为他们是被野兽叼走，被土匪劫走，直到对方忍不住向镇上的人下手了。 他带回来给太师伯吃的灵芝，其实是对方将被他杀掉的人提取残魂与灵芝炼化，因为那里面有活人的阳气和血气，所以太师伯在不知不觉间也吃下了那么多人命。 得知真相的太师伯如遭雷击，呆若木鸡，偏偏男人还笑着跟他说， 以后我们俩就是真正的血脉相连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了，我们一起长生不老，活得长长久久，这不好吗？ 一点也不好，我错了。 别忘了，你的命也是我救的。 我错在不应该忘记人与魔，殊途而不同归，永远势不两立。我原以为你是不一样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